咁樣。個最後一段咧就係33-46係 Stephen 講嘅。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吧。從前有一個家主培植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園內掘了一個榨酒池，築了一個守望台，把它租給園户，就離開了本國。快到收果子的時節，他打發仆人到園户那裡去收取果子。園户拿住了仆人，將一個鞭打了，將一個殺了，將另一個用石頭砍死了。他再打發一些仆人去，人數比以前還多，園户也一樣對待了他們。最後他打發自己的兒子到他們那裡去，說他們會敬重我的兒子。但園户一看見是兒子，就彼此說，這是繼承人，來我們殺掉他，我們就能得到他的產業。於是他們拿住他，把他推到園外殺了。那麼當葡萄園的主人來時，他要怎樣處置那些園戶呢？他們回答說，要兇惡地消滅那些兇惡的人，把葡萄園另租給按時給他繳納出產的園戶。耶穌對他們說，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為，在我們的眼中神妙莫測。這句經文你們沒有讀過嗎？為此我對你們說，天主的國必由你們中奪去，而交給果子的外邦人。跌在石頭上的必被撞碎，這石頭落在誰身上，必要把它壓碎。司祭長和法利賽人聽了他的這些比喻，覺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就想抵住他，但害怕民眾，因為他們以耶穌為一位先知。 呢度我哋睇到咧，即係耶穌所講嘅説話咧，可以話越嚟越出骨，越嚟越明顯嚇，唔係出骨係露骨嚇，越嚟越露骨。咁啊你先佢就前面就係嗰啲人問耶穌教訓人啊，有咩權柄啊？耶穌就唔教訓，即係唔話俾你聽啦，憑咩事做咩事啦嚇。跟住咧就向佢哋作第一個比喻啦，你哋以為點啊？從前有一個人，有個兩個仔啊，等等等等。而家跟住咧就你哋再聽一個比喻啦。哇！聽完一個已經個即係個慶合合啦，再聽埋呢個咧就更加慶添嚇。咁呢、即係故事咧，其實咧呢、葡萄園咧對呢個當時嘅以色列子民嚟講咧冇乜新意，因為講葡萄園咧喺舊約裏邊講咗好多次嚇。咁、我哋首先睇一睇咧《以撒二亞先知書》第五章。第一至七節，但我要為我的愛友勾唱一首論及他葡萄園的愛歌。我的愛友有一座葡萄園位於肥沃的山崗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塊，栽上了精選的葡萄樹，園中起了一座守望台，又作了一個榨酒池。原本希望他結個好葡萄，他反而結了野葡萄。耶路撒冷居民和猶大人啊，現在請你們在我和我葡萄園之間判別是非。我為我的葡萄園所能做的還有什麼未做呢？我原本希望他結好葡萄，點解而要結咗野葡萄呢？而家我要話俾你知，我將點樣對待我嘅葡萄園呢？我一定要切去佢嘅籬笆，讓佢被吞噬；拆毀佢嘅圍牆，讓佢受踐踏。我要使佢變成荒地，唔再修剪，唔再耕錯。荊棘同埋雜泥將重重而生。而且我要命令雲彩，不再在它上高落雨。 萬軍上主的葡萄園就是以色列家，而猶太人即是他生活的幼苗，他原本希望正義，看看竟然是流血，他原本希望公平，看看竟然是怨聲。這個對以色列這個選民來說，講葡萄園等等這些事呢，園戶啊等等呢，天主的原主呢，他們對來說是很熟悉這些關係。因為耶穌所說的比喻呢，是他們的環境所接觸所認識的，不是一些即是跟他們生活有關的。所以他們耶穌一說這個事件呢，說這個園戶園主整一個園葡萄園啊，租給人家 等等啊，捉手望台啊，咁其實呢對他們說，他們聽下去呢，他們知道有個大概關係是怎樣，聽下去呢就知道以前是罵誰呢，是罵他們的祖先嘛，罵他們的祖先，現在罵誰呢，咁當然他們自己很醒覺。咁當然除了這些這樣的背景之外呢，就下得更清楚更清楚，就是他們即是說派這些僕人去收割，沒有再派呢又沒有，再派埋自己的兒子去，即是這個主人家想著他敬重我兒子，怎知呢見到我兒子他認為繼承人來殺了他，就得到個產業。最後這一句說話呢，第三十八節呢，他說但緣戶一看見是兒子就給錢說，這個是繼承人來，我們殺掉了他，我們能不能得到個產業。於是就捉住他呢，到園外去殺了，就是所以耶穌被釘在耶路撒冷之外呢。但是為什麼他說是繼承人所以要殺掉他呢？如果是繼承人殺了他，佔了產業，那個關係在哪裡呢？對不對？承繼人繼承人他殺了是不是對那個繼承的關係還惡劣一點？你殺了我的兒子，那是啊，是啊，我殺了我的兒子，那真的個關係更加疏遠一點。但是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到呢？就說殺了那個兒子，那麼他們會叫他繼承人就得到他的產業。他們想的，不是我們要有個小概念呢，就是他們想的就是很現在的東西，是眼前的東西。所謂產業當然就是話事權，即是如果你擁有產業，你就話事權，這間屋是我的，我話事，我喜歡買一間，我喜歡怎樣怎樣。 他老婆未死的，但問題你殺了他的兒子，沒理由他老婆還在那裡， 老婆在山高皇帝遠不在那裡。咁即係話，因為而家耶穌嗰個喺一般嚟情況嚟講咧，係咩？耶穌佔上風啊！啲群眾支持耶穌，相信耶穌，擁護耶穌，而呢班經師、法利賽人等等咧，佢哋嘅自己覺得好似個社會地位，好似個領袖角色咧，越嚟越低，冇咗咁嘅威風啊，冇咗咁嘅威水嘢啊！能力啊，或者講說話等等，好似人哋唔重視佢哋咁啊，咁變咗佢哋冇得去做所謂決定啊、抉擇，冇得話事。所以個意義咧就係殺咗佢咧，佢哋得到產業嘅意義就係冇咗你存在，我哋中意做乜做乜咯，我哋可以決定啦。咁於是就係、是、即係個事件就係講出咗耶穌，當然佢自己清楚知道啦。他去耶路撒冷就是面對這個苦難的挑戰，於是就他們耶穌就問回那些人，他們即究竟他們會怎樣處理園戶呢，這個租戶呢，他們回答說答得 很正確的，不過不想起是即是說他自己的，他要兇惡地消滅那些兇惡的人，將葡萄園另外租給按時俾佢繳納原出產嘅人。咁啊，另租俾嗰啲人係指邊啲人啊？外邦人係啦，將葡萄園另外租俾按時給他。換言之，即係嗰個所謂結果係咪即係咩結果呢？其實唔係，真係一啲所謂 好似话啊种棵树有果子，而系我哋信唔相信天主嘅救恩，我哋生命会唔会因着呢个信仰有所改变，走向一个更积极、更丰盛嘅生命？即系用丰盛呢个字眼咧，可以表达咗嗰个结果。你话哇，好多丰收喎、啊，系嘛？即系好多果子喎、啊，丰收喎、啊，即系你嘅生命咧更加丰盛。咁我哋嘅生命点丰盛咧？就因为我哋有信仰，因着呢个信仰，因着基督嘅教导，因着天主嘅圣言咧，使我哋嘅生命有咗希望，能够继续去所谓有所发展同埋作为嘅啊。咁于是就有收成，于是就可以缴纳呢个出产啦啊，俾呢个原主。咁佢答咗，即系嗰啲人答咗之后咧啊，要凶恶咁消灭嗰啲咧啊。等等啊，就借助佢嘅口讲咗啲咁嘅说话咧，耶稣就对佢哋话：你听下几奇怪啊！匠人起严用嘅石头，反而成咗屋角嘅基石。上主所行所为咧，喺我哋眼中实在好奇怪，我哋估唔到嘅。咁用翻呢个说话问翻佢哋话：你哋冇读过啊？即系如果你读过，你就会醒啦吓。咁呢一个咧就嚟自边度咧？系圣咏118:24-23，匠人弃而唔用嘅废石，反而成咗屋角嘅基石。嗰、那个系上主嘅所行所为，喺我哋嘅眼中神妙莫测。啊，个内容咧，即系冇咩大嘅分别，啊，啲字都差唔多。咁耶稣就问佢：你哋冇读过呢啲嘢咩？你冇读过，即系冇念圣经啦，唔读嘅圣经啦，系嘛？咁其實咧，佢哋班人讀過啦，不過讀咗冇醒覺到，冇諗到，冇意會到啊。咁啊，為呢個緣故點咧？我對你哋講啊，天主嘅國一定由你哋相奪去，慘啦！咁住佢哋就即係、就是、當然咧，佢哋所謂慘係仍然係識唔識得去接受耶穌所講嘅説話。如果唔係破撈耶，有冇搞錯啊？啊！我哋係特選嘅民族，點會天主點會將我哋嘅國下由我哋手中奪去咧？咁係冇可能會交俾外邦人嘅。咁耶穌咧繼續就講佢哋嘅問題啦嚇。跌喺呢個石頭上嗰段撞碎喺石頭上落喺邊個身上咧，就會將壓碎，就係指將來呢個以色列民嘅遭遇。咁法利賽人同埋司祭長咧聽咗呢個比喻咧，覺得係指著佢哋而家先至醒覺到啊，要想捉佢。不過另一樣嘢就係因為害怕群眾，因為佢哋以為耶穌嗰啲群眾咧認為耶穌係個先知，所以咧佢哋唔夠膽啊做呢件事。咁所以耶穌仍然可以有自由身多幾人，仍然有自由身。 馬頭點知道呢樣嘢？點知道啲法利賽人點樣諗法咧？ 呢個時候寫嘅嘢嚟噶嘛？ 我知道，即係佢時候加咗嗰啲啊，係嗰時就想捉咗佢噶啦。 佢哋好想捉佢，不過即係嗱，當然嘅馬竇點樣收集啲資料咧？或者係咪當時嘅人因為嘅調查，好似做 study 咁樣 research 咁？喂，當時你哋嘅反應點啊？即係我唔知啦嚇。 即係點樣做啲嘢？ 但係即係呢個係，但事後會睇翻啲資料，睇翻個現象，即係聽啲人嗰個反應，收集啲資料嚟寫咯。 上一次啲程老咪講過，我睇嗰本書嘅《Have a Little Faith》啊，咁喺裏面咧，佢講嗰個主角，即係寫翻個作者講佢同佢嗰個猶太教嗰個師傅嘅關係咧，其實都同呢度講嗰啲司祭長同埋嗰啲長老嘅關係咧好相似嘅。即係譬如佢喺會堂裏面講嘢咧，佢啲Rabbi 有一個特定嘅位嘅，咁而咧當佢去講即係所謂Harmony 即係講道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即係平時佢唔講道嘅時候，佢有一個特定嘅位坐啦。當佢講道嘅時候咧，佢係一個特定嘅位咧， 會識嘅寶座啊嘛。 係啊，喺嗰度講嘅啊，咁所以即係同呢度講咧，話即係佢頭先阿 Peter 講話，即係佢哋當其時嗰啲司祭長啊、民間長老有一個特別嘅 power 咧，其實直至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 嗯。對你有啲教訓嘅。 係啦，係啦。同埋佢哋即係跟住嗰本書，後來都講，即係佢哋猶太教信仰上同當其時嘅基督宗派嘅一啲衝突啊咁樣啦。咁其實即係亦都反映翻佢哋今時今日都仲係仍然相信佢哋嗰個天主係 同我哋所相信嘅天主教一樣。 佢哋為佢獨尊， 係為佢獨尊嘅嚇，即係佢哋心目中嘅天主係即係所謂 God 咧，係佢哋嘅天主嚟嘅嚇，同非猶太教嘅人咧係完全冇關嘅。 除非你皈依， 係啦嚇嚇係啦，所以當佢講到話，即係佢個主角咧後來娶咗個基督徒做太太啦，咁咧喺個主角本身去諗嗰個長老咧。他會認為他長老是會很生氣，即是很生氣他做這件事，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們作為猶太教的人，他應該是要在猶太教裡面去物色伴侶，而他這樣去做其實是離經叛道的，可以這樣說，但是後來說回就是那個 Rabbi 就完全沒有這樣的想法，因為他其實都怎麼說呢，在我覺得他那個 Rabbi 是雖然他是一個很虔誠的猶太教人，但是他也很尊重其他的宗教，即是我覺得有比較少有的可能。